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依照我们的惯例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这个话题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一位咱们北京的老冰球爱好者和大家去讲一讲他打小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这些故事。我觉得这同样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冰球人啊，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冰雪运动的关注，以及到我们真正看到北京冬奥会来到自己身边的时候的这种不同的感受。那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他呢就是冰球爱好者曲阳秦老师。还是先有请曲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友们好。 嗯 啊，我是曲阳，是什刹海体校第一波冰球队员。 嗯，欢迎曲老师啊。曲老师给自己的这个介绍呢，我觉得会更加的标准一些，是我们什刹海体校的第一波冰球的队员。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先去讲一讲啊？ 好，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个。我今年也是66岁了。 嗯， 也算过去讲就是北京的老爷爷啊。那个时期叫北京老炮，到现在真成老炮了。就讲一讲我是怎么接触到这个冰球跟滑冰这项运动的。 嗯， 因为我小时候呢也好运动，实际上家里门口有块地儿，然后也是父亲爱玩，就泼了块冰，就一边拉一个，就在院里就能滑冰。 嗯， 后来呢我们家离什刹海很近，以前我也是13中的学生。 哦， 辅仁附中嘛，然后离那儿很近，然后就到那儿每天都要去滑冰。滑冰呢，那个应该是64年， 嗯， 63、64，我3年级、2年级的时候， 嗯， 哎，然后呢，那时候呢，什刹海就有，什刹海体校就有这个速滑班，跟花样班的这样的， 哦， 训练班，啊，那个他的招生办法呢，就是在，他就是在冰上看，看哪小孩滑不错，哎，教练找你来了，你愿不愿意进这个短训班啊？啊， 哦， 我说可以， 来学一学， 就来学一学。 那您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被教练从冰场上给提了过去的？ 对，当时就特高兴。 哦，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自己滑冰吧，你要去冰场，早场大概是1毛， 哦， 晚场是2毛，你得花钱才能进去。 嗯， 但是你要是进了体校呢，教练给你办一证，5毛钱，你挂在脖子上就通行无阻， 跟 一直 月票一个概念 啊，对， 是不是？ 就一直可以滑到冰期完。 嗯，对， 所以这等于也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哈，咱们有一证，哎， 对， 也挺牛的， 也可自豪了嘛。 哎，也挺自豪的， 上冰就可以相当于是，叫不花钱了。 嗯，对，就等于就不花钱了。 嗯， 那时候当然是5毛钱也是钱，但是你要是天天到那玩去，又早场又晚场的，那时候2毛钱吃顿饺子，一家人，对不 对？ 所以呢，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您就相当于这么着就被选上了。 对， 那学习的时候当时学的就是这个速滑呀，还是说是花样，还是怎么着呢？ 对，当时进去的时候呢就学的是速滑。 嗯， 因为速滑在这个滑冰里吧，它算比较枯燥的，就跟玩田径跟玩球类似的， 它应该是比较基础的。 对， 对吧，就是打基础的嘛。啊， 你这太精彩了。所以人民体育的好坏就看田径。 嗯， 所以呢速滑呢等于是冰上的田径。 对 啊，所以这样呢就是受了这个小学2、3年级吧，就受了起码2年的这种专业的这个冰上 哦速滑的 哦啊，因为那时候速滑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各高校每年冬天都有一个叫高校比赛。 哦， 然后呢，什刹海体校呢，有一些这个速滑队的队员，他们一般都是每次有，我还记得特清楚，一说就是沈小平， 嗯， 啊，老是拿高校第一名。 我们是有优势的啊，传统优势。 对，所以那时候呢，小嘛，就是当了一个这个小尾巴头。然后每次呢，我们都是到北大未名湖， 嗯， 每年都有一次搞这个高校比赛。我们去呢，就是这个表演，大孩子们 比赛， 我们小孩呢就，哎，就给人滑两圈看看。 哦、 然后呢，有一个花样队呢就给人做个。这个花样表演 是的， 然后呢，冰球有一帮老北京队的这个冰球队员给您打一场比赛、 嗯。哦，这些都是属于在刚才那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进行表演，或者叫暖场的一些活动，是不是？ 对，跟咱们现在的文艺演出、 哦、 体育演出啊是一样的。 哦， 啊、其实速滑这一哈腰几百米，然后就是起跑， 就一圈一圈的嘛， 一圈一圈的 嘛， 然后教练给你掐着表。但是呢，他要求你的动作跟弯道啊，就是短道滑行跟长道滑行的姿态都不一样。 是的， 哎、训练的非常严。到夏天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冰了。北京受这个季节限制，没有冰，就是滑行模仿、滑跳。 哦， 哎，一只脚台上，一只脚台下做那个侧滑。 嗯， 啊，那时候呢，没有特多的辅助的，像现在有皮条啊什么这个。 是，那人现在这高科技都引进了很多了。 哎，还有那叫什么健身房、 嗯、 力量，那时候除了跑就是骑自行车， 嗯， 爬山，偶尔有些机会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跟那大班的出去，能上那个颐和园，龙王庙那边有两只山板， 嗯， 就是那个海员用的那个大山板，俩人一根桨，哎，在里练练一个腰背肌， 哦。 所以呢，我们的教练呢也是活动能力比较强，哎，经常带着我们去搞一些这种，户外的叫是。 我觉得用现在的理解可以叫拓展训练。 对， 是不是？ 你还挺内行。对，这样呢，他就不那么枯燥。 它是一个基础大项，在打基础这方面，从速滑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 啊。而且也是因为您打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根基、 嗯、 可能也有助于您之后啊参与到这个冰球这个项目。 看来你对这个滑冰的节目做多了还真是挺啊挺专业的。 把您的这个之后的发展方向都预测出来了是吧？ 对，后来那个那时候那个什刹海体校啊门口有一块冰场， 嗯， 就是可以搭上边板，就是有围板的，可以在里边打球。 哦， 然后北海有一块，北海这个冰场也有一块， 嗯， 他们经常一些老队员呢就在这打冰球，当然也不是正式比赛，就在里打。我呢穿着跑刀呢，就是也喜欢，但是呢就比较危险哈，就老在外边、 嗯、 那个边板都漏缝、 哦、 一打出去了，呵，我就是 给人捡球了、 小孩给人捡球，人家那个大哥们都特喜欢我，我就干脆给你一杆，你也上那玩来的，那就真给了我一个杆。 哦， 我就穿着跑鞋就在里边跟人。哎，就跟人疯， 就跟人一起打上了。 对， 哦， 所以就因为这个机缘，以后呢，这些这个大哥们或者是大叔们，哎，就说这小孩行，挺好玩的，就 只要一打球就想起来叫着您一块儿啊、 哎对。对，就打冰球去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呢， 哦、 这个教练吧也不教学了，有那么几年。后来就这打球的事儿呢，就等于在体校呢就先不上课了。 嗯， 不上课呢，但是依然在这个。什刹海冰场啊，北海冰场、啊、滑冰，因为它是一个爱好嘛，只要一冻冰了高兴就滑去。 嗯， 哎，是属于这么个状态。到了我上中学吧，刚上中学、 嗯、 应该是78、79年。 嗯， 这个我们教练呢从那个北体就是体院 嗯 毕业以后就分到市体校当这个冰上教练。他以前呢是吉林队的队长，也是上学以后就留在北京了。 嗯， 他那时候招生呢就听着信儿了就来了，因为那十三中离那儿很近，离什刹海冰场很近。教练呢就说你滑过冰吗？你滑一我看看。 嗯， 那时候我已经球刀了。哎， 已经转方向了。 对，已经，因为他两年没上课嘛我们就自己就改球刀了。 对， 拿杆就满处溜达去了。哎，这样呢教练一看，因为我毕竟跟那帮孩子还不太一样，我还毕竟在头几年我上了真正在两体校 两年， 对， 还受过一些训练， 是打了非常扎实的基础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这基本功好， 对， 所以呢你基本功好，你滑嘛，因为滑冰嘛主要靠滑，所以基本功好，老这个教练一看不错， 脚下有功夫， 有功夫，我就是成了什刹海的冰球队的第一任队长。 哦， 哎，那就是谁滑得好谁当队长呗。哎，所以我就当了队长了。 哦， 哎，当然后来呢一毕业一参加工作，人家也不参加就是非常的这个紧凑的训练了哈，所以可能就就不是队长了，但是人现在呢还老拿我当老队长那么对待。 毕竟您当时第一任的这个地位和角色和后面的这个感觉是不同的嘛，所以大家也就已经成为一种很亲切的习惯性的叫法了嘛。 对，就是现在有时候啊，说到这儿，有时候现在那个我有时候偶尔去打两次球啊，老跟他们瞎嚷嚷， 嗯， 没人言语。哎，尽管人家有意见，因为都小时候 都比您小， 是小时候差两岁可了不得了，现在他们有的比我差六岁， 嗯， 所以呢按道理差六岁现在的人都是一码事儿， 嗯哼， 但是你这么嚷嚷他们人也不言语，他们要之间嚷嚷他们还干仗呢，哎，你别说我呀所以对， 嗯， 对这老哥还是挺尊重的 啊，对您这个老队长也是非常的尊重，啊 嗯，对对对，实际我们在那时候训练的时候就得说说我们小时候或者就这帮1979刚一进体校的时候， 嗯， 我们那时候训练跟现在的孩子训练那可不一样， 真是天壤之别啊， 天壤之别， 对，您其实是有很明显的这种感觉的， 嗯，对， 嗯， 感触特深， 嗯， 看现在小孩滑冰太幸福了， 是的， 我们那时候呢只有这个只有冬天才能接触到冰， 对， 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在什刹海有一个游泳池， 嗯， 叫人工游泳池，大概现在还能有的在我的印象里可能就是陶然亭游泳池了， 嗯， 大概现在这种人工挖的室外的都很少了， 是的， 因为都是室内， 对， 玩的倍儿干净， 连冰场也都变成室内的了嘛，啊， 对， 我们小时候呢全都是在室外， 所以那个时候呢陆地训练呢就在游泳池，因为它是下沉式的嘛，挖了一个坑， 对， 然后四面都是水泥， 相当于就是我们的围栏了， 对，这特好，这球也打不丢，就在里边四尺里边， 嗯， 四尺游泳池里就打， 哦， 那时候呢旱冰鞋特别少， 嗯， 那时候旱冰鞋呢质量也比较差，都是那种自行车一边上一排滚珠， 哦， 然后抹上黄油粘上，然后调完了档后边拿钉子背紧了， 哇， 滑着滑着就松了， 恨不得都是自个儿手工制作， 全手工，然后那个皮子呢， 嗯， 不像现在的那种叫什么材料，都是那种硬塑料的，然后特别筋膜，那时候就是橡胶皮， 嗯， 然后呢箍在一个铁的轴承碗上，然后呢这么滑，有时候滑热了以后那个轱辘就跟那轴承就脱开了， 哦， 哎，就非常的这是这个设备非常简陋， 是， 然后自个儿还都带着小扳子， 哦， 然后就调自行车似的松了紧了的 对， 哎， 对， 就这么练，有的时候没有呢就是一人拿一冰杆，然后就在这个池子里跑， 哦，干跑 干跑，一开始打的就是一个那叫什么网球， 哦， 哎，打着跑，哎，挺好玩的啊，后来呢就觉得网球速度太快，它有弹性， 对， 绑一下不知道弹哪去了， 对， 对， 冰球它没弹性，它老贴着地跑，撞了墙它还平回来，那一打它跑了，后来呢当时那时候还没有陆地训练的专业冰球， 嗯， 就是反正这个教练呢有几个也是爱滑冰的人啊， 嗯， 都是以前老工人队的，他们都在工厂工作，就用一种环氧树脂铸成的， 哇， 一种那个白色的，跟现在好像也差不太多， 嗯，哦， 就是跟冰球那么大，分量也差不多，就打那个。 条件的确是艰苦啊， 嗯， 而且就像您说的嘛，跟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差别， 嗯， 那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对啊，然后呢除了这个训练呢，因为它是球类运动嘛， 嗯， 球类运动都有相通的， 是的， 五人制的篮球，跟什刹海这个女队的， 嗯， 比我们大，女生打篮球，然后人家拿我们当小孩，我们教练呢就告诉我们随便撞啊，咱们练五人制就是练撞人， 哦， 啊， 我们也是有锻炼目的的， 对，有锻炼目的，因为你打不过人家， 嗯， 人家比你大一届的孩子，人家打篮球专业，你半天你摸着，但我们的身体素质都特好， 哦， 也有几个打过篮球的，哎，就跟人打，然后 反正冰球里头也有对抗嘛， 对， 然后呢，人家教练也跟人交代好了，别怕他们撞啊，他们小，你撞他们也没事儿。 哦， 哎，有时候守着蓝线的时候，我们是一到边板，一过边板就该你上墙了。 嗯， 这一到边线就该你出界了，就挤带球就拱人家。但是呢，这个锻炼呢是培养一种就是身体接触， 是的， 不怕。还有一个呢，就是战术意识， 嗯， 卡位，哎，这都是在夏天的时候就进行训练了。 哦， 如果我们要跟那个那时候有一个毛教练带着一帮足球的， 嗯， 我们只能跟我们小一届的打，因为他的足球专业这个比我们要厉害多了。人家要是盘带起来， 都是玩脚下的， 啊，对，我们是玩手上的，对不对？干不过人家， 嗯。 所以呢，人家毛教练呢也交代好了，说你跟他们打，注意啊，他们就会撞人，就会撞人，而且咱们允许撞人。 嗯， 哎，结果呢，一开始跟人打的时候，呵，特高兴，把那小孩撞得一了白鞋。到最后呢，你就摸不着球了，离你三步远就把球传出去了， 哦， 你只能瞎跑，瞎跑，瞎跑。但是呢，这是一个体能训练。 对，溜着咱们， 啊， 这满场跑， 啊，然后就是这些你说这种带有战术性的哈，培养战术性的， 哦， 是合作意识的。 对 啊，然后这些训练完呢，那时候没有健身房，就找那杠铃片子。 嗯， 杠铃片子那个15公斤的还是多少公斤的，就是往外扔， 哇， 就看谁扔得远，就天天拿着杠铃片唰一扔，扔多远，一扔扔多远，哎，就这么练习。 那这是练 练射门啊， 哇， 正好射门的那个那个， 这就是徒手射门的感觉， 就是俩手端一个， 对， 俩手端一个杠铃片的，就15公斤的就往外扔，所以呢，这也是一种我们那时候的比较简易的训练方法。 对，其实我觉得听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虽然那时候我们的条件比较艰苦啊，一直强调说跟现在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环境，打冰球的环境真的是没法比，但是真的感觉得到，就是咱们那时候的训练也是非常快乐的，并且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它也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不同的项目再去接触，也可以去借鉴到他们的一些优势长处，并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一些不同的锻炼的这个效果，我觉得也是真的应该叫充分的发挥了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去用最朴素的最原始的一些办法来进行有效的一些训练嘛，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说的这太对了， 嗯， 现在呢这个体育训练啊，在我们那会儿就是一个快乐训练， 对，不枯燥， 不枯燥， 嗯， 哎，其实比那个健身房有意思，健身房你这一跑掐着表，我们这大街上跑，骑自行车爬香山看谁快，哎，爬的当当当当的上山顶，哎，碧云寺什么的，这也是一种锻炼，就是快乐快乐，就跟现在教学似的， 是的， 讲究快乐教学， 就是我们永远是大家一起行动嘛，啊， 嗯， 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训练，真的就跟玩儿一样就把它度过了。 所以说那时候呢，童年时代的这种训练啊，其实对以后这个生活各方面都是。不管在情趣培养上，啊，在各个方面的这个运动爱好上都起了挺大的这种就是积淀吧。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种体育锻炼的意识已经深深的植入到了您的内心当中。 对，就是这个态度， 对， 态度问题， 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玩什么都可以很快的上手，而且也是很乐于去接受这些新鲜事物， 嗯， 因为跟曲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发觉齐老师现在还是一名摄影发烧友， 嗯， 所以我觉得这同样， 啊，对， 就能够感受到您对生活的这种热爱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嗯， 不仅仅是说您热爱的这个冰球， 嗯， 一直坚持到现在， 嗯， 然后呢在之后接触到的一些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是摄影， 比如说， 啊， 还有跳舞， 跳舞 啊， 啊跳 也都成了您的一些新兴爱好啊。 啊，现在是打羽毛球， 哦， 啊，偶尔有时候跟那个我的兄弟去滑个雪，当然这都是同类的， 哦， 滑雪 这些全都能够很快的就上手了啊！ 嗯，对，全都很快能上手。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老冰球爱好者曲阳曲老师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一些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听曲老师和大家去交流这些有趣的回忆。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老冰球爱好者曲阳和大家分享他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曲老师的分享吧。 还有一个我想跟你聊，就是我们在冬天训练的时候，因为我那什刹海体校跟这个什刹海冰场就结着一道铁丝网，就是我们那有一小门，每次我们的训练就过来，过来以后呢，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呢，就这个边板呀漏球，然后呢也不能使劲撞，所以那个时候的设备都比较差，我们的护具呢不像现在小孩，哎呦，现在小孩护具我看着真是，就是说从来没见过，开眼了，现在的孩子东西真是讲究，我们那时候呢，一年吧，去体校的给发双鞋，很少有新鞋，老队员剩下的，对，有时候那国家队下来的，一些鞋就都扔在我们这儿了，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家里一般滑冰的孩子，能滑冰的家里还都是有的比较富裕。有的自己买鞋，自己的鞋都比较好，像我们一开始刚一滑冰的时候鞋，那鞋都是要藤条的鞋， 哇， 就是说为了怕球击在这个脚上， 对， 那个鞋的牛皮之间缝着藤条， 起保护作用， 起保护作用， 对， 但是现在要是这种球打上，脚骨头都得碎， 那肯定的， 那时候也没这么大劲儿， 那 时候杆呢都是一根木头。就是一根榆木棍哈，然后通过这个机加工，前面插什么的一个拐弯的那么一个这个脚丫子，哎，就非常不结实。 人家现在的孩子谁还用木头杆啊？ 对啊，这杆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 是的， 对吧？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陆地训练、冰上训练，就是这杆的来源也比较成问题。一会儿我再跟你说这杆，然后就先说这护具。现在的护具又轻，然后那个抗击力又强， 关键它分得更细更全乎了啊，感觉 我们那时候的护具啊，就是迎面骨那小腿那儿是一块铝板， 哇， 上边打上眼呢，缝上一块牛皮，牛皮里边是个毡子，这就是护膝盖了， 对， 然后呢裤衩呢就是后边有很多那个羊毛毡子垫着后臀间，前面这块板呢，就是那时候过去叫钢指，就是好像是属于电工类用的哈，绝缘钢指，腿上一边插一块，搁在裤衩里头，哎，上边的护胸呢，这都是里边是粘的，外边是牛皮， 就跟刚才那个护腿是一样的， 对，然后那个护肩也是一边一个大牛皮盖，一边一个牛皮盖护着肩，有时候护肘就没有，然后有双手套就可以了。 哦， 哎， 头盔呢？ 从来没有头盔， 哇， 只有大门有头盔。 是 我们原打球，你看他有那合影照片，都没有头盔。到后来了，个别人呀都是旧的啊，不定谁送的，从哪逃回来的。 比如说咱这队伍里第一个有头盔的呀，或者有一些新装备的呀，那估计且得显摆的啊，我这新装备。 是我们有一小孩叫潘峰，他父亲就是老国家队的，他就有头盔， 老得有新鲜玩意儿啊， 对，老得有新鲜玩意儿，还有那个手套，也是手套是一波用一波，哎，所以呢那时候这个护具这方面啊也比较艰苦。 哎，那您说到这儿，我其实也特想问问您，现在打球的时候现在的这些护具肯定都已经也与时俱进了啊， 对， 那您穿上就是现在的这些护具，回忆一下和您当年的那些各种动物皮的这个护具相比较，现在的这些护具您穿上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当然了，你一拎这护具包你就知道了，那时候你要驮着现在你要驮着二十斤的东西，那时候得驮了40斤的东西跑。 对， 你天天得穿着它跑啊，现在的护具倍儿轻， 是 啊， 然后人家的防护效果还特别 好啊，我们那时候打球俩人追咣当摔那儿了，摔肩上了，还穿着护具呢，然后起来就逮半天，逮完没逮着，过来还疼，然后告诉那个曲阳，你看我这肩膀怎么了，一看锁骨支出来了， 天哪， 你不告诉他他还逮他呢，你一告诉他哟，当时就不行了，哎呦不行了，然后教练说赶紧找平板车送积水滩去，今天打上夹板 说明天上课，打着夹板就来了，他边上站着看，那是小孩嘛，也就是初一，初一也就是初一吧。 不过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啊， 嗯， 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冰球的参与者们，其实这种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头，我觉得倒一直延续着呢。我听到很多打冰球的青少年，因为我也接触到过一些孩子，他们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都是能够就是咬紧牙关也继续去坚持下来。当然我们现在会做一些更加科学的这个治疗和防护，之后我们再去保证孩子们上冰，而且也能够感觉到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依然也能够像徐老师他们当年那样拥有一颗顽强拼搏很热爱这个运动项目的这个劲头在里头。 肯定是， 嗯， 当然最关键不是的是谁呢，是他妈跟他爸就这么一个宝贝儿， 嗯， 那时候我们家里三个的四个的他 是的 都有，摔一个还一个呢、 嗯、 这就这么一儿子摔坏怎么办。 嗯， 所以现在的这个家长能把孩子送到这个行当里头，我觉得还是挺有魄力的， 是很佩服他们的啊， 很佩服他的。 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杆儿， 对 啊， 这杆儿的事儿呢，是在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说呢？是供应最差的， 嗯， 而且那杆儿的质量呢，有没有现在好？ 肯定的。 那杆儿的过程呢？你看啊， 嗯， 一开始就独根板，就是一根棍儿，然后上边弄一个皮头。粘上这个就可以打了， 嗯， 靠什么？就是说加固这个呢？就是橡皮膏， 啊、哦， 不像现在的那个果干的杆，那个、橡皮膏，那都是质量非常好， 嗯， 粘度也非常大，然后薄吧，但是还就是它不会轻易打撕， 特别筋打， 对， 对， 我们那时候呢就靠医用胶布，是 一 毛 五一圈又一圈的绑、 啊，一圈一圈的捆的，嘿，捆了一层又一层，就怕。啪一击这杆儿， 对呀、 啊，碎了 是 啊，这是第一代的、 嗯， 然后第二代的呢，就成了他现在有那个那时候有那叫环氧树脂 哦， 叫什么二磷脂跟亚胺、 嗯、 俩合起来以后，上边弄玻璃丝布，就整个就跟哥俩好似的，就把它刷上了，刷上一干得，就整个给这个杆儿上了一层外套。 哦、就不用我们再像以前那样一圈一圈的缠了啊！ 对，现在的孩子根本没见过那杆儿。 是 我前两天，那个，这个到这个七九，我跟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领队啊、黄军，我跟他说，我说那还有拉老杆呢，托你拿那老杆，我就给你换新的。 还想要珍藏一下 啊！我就真把我那俩那个木头杆儿、哦、 啊 还写着什么哈尔滨的什么什么这杆儿，还有一个 Coco 杆儿，就是进口的、 哦、 啊。给他了，人家还特仗义，然后就真 拿心都跟您换了啊！ 啊，就真跟我俩现在那个碳素杆儿。 但是的确是，您那两个杆儿可太有历史、 嗯， 太有值得收藏的这个地方了。 嗯、 我觉得。 但是那不能打了， 那 打那脆，多少年前了？你想 是 啊、我十七岁，就十八岁吧，就是说那时候十八九岁拿的杆儿，到现在我都66了。光这杆儿都多少年了，是不是、找都找不着了， 嗯， 哎，所以那时候呢这杆儿啊后来就演变到多合木， 嗯， 不是一根杆了，这样呢那杆儿呢就不爱翘不爱弯， 对对， 然后呢强度也大，它横丝竖丝， 嗯， 就跟那撅三合板你撅不开、嗯、你要撅三合板那毛的木板你嘣一撅就折， 对， 所以呢就是慢慢就更提高了。再往后呢那国外队就整个全是那种玻璃钢包头的那种， 嗯， 然后呢一边还贴一层那种像塑料似的， 嗯， 刮都刮不下来， 嗯 啊，再往后呢就是有一种像塑料，但是又不是塑料， 嗯 啊，很沉，空心的，它变成空心就比实木要好一点，那杆我现在有一根打都打不折，怎么打都打不折， 对， 但是呢就是沉，没有弹性， 嗯 啊，在那基础上后来又改成铝合金的。 哦， 有过那么一段铝合金，它前头那个头呢不是铝合金的、 嗯、 它在那个靠那个拐弯那个腰部那儿，它有一个穴能插进去，这种杆也挺好使的，然后到现在就成了这个叫碳素是吧， 嗯， 就碳素杆，非常轻而且非常结实，你像这大力击球，你看现在这大力击球那时候的杆打一回折一回， 对 啊， 消耗的也特别快，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来杆怎么来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球，因为那时候北京有个首都体育馆， 是的 啊， 现在也在呢嘛， 对，国外的一打球，国外冰球好像有一届的这个是 AB 是 B 组是 C 组啊？ 对， 在北京 咱们不是当时还参加了吗？ 对啊， 就是这个升组的这个比赛嘛。 对，就在首都馆打的。 是的， 有好多外国队。 嗯， 那时候就像现在的孩子看歌星表演似的， 嗯， 像我们这帮那个孩子就到那儿天天踪着就看这球，一是看看这最先进的球怎么打，站脚助威，跟那球迷一样。 嗯， 再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杆儿。 要杆儿。 对， 嗯， 他打折了以后啊，他就把这杆儿就不要了。 可他都打折了呀， 打折了就等着退场的时候就捡， 嗯， 捡完以后呢他那杆头都没坏， 哦， 他大力击球呢就从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呢折了，折了以后我们就把他这个捡回去，头呢做一个就是像一个蝎子似的，那边的杆呢锯成一个燕尾似的往里一插， 相当于我们再加工一下， 对，螺丝钉一拧， 哦， 然后再贴点什么罐头皮，拿胶布一缠， 嗯， 就一根特棒的杆，就比以前我们自己使的哈尔滨杆要强多了， 哇 啊！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来杆的，就是蹭杆的来源。 对，而且每个人的杆也可以说是， 啊，五花八门， 对，什么样的都有， 什么样都有， 但是都是自己手工给他重新加工的嘛 啊！我们曾经在体校的时候，教练找不着杆了，花钱啊，其实那时候杆就十块钱， 嗯， 十块钱拿不出来， 那肯定啊，多贵 啊， 在那会儿， 就是那会儿再买双鞋。二十多块钱吧， 嗯， 我小时候刚滑冰的时候，那个在信托行没有，北京没有买冰鞋的，就在信托行买那个冰鞋，三块钱、五块钱、七块钱，最好的一双大概十五块钱，那就相当棒了， 嗯， 哎，所以那时候呢，又孩子又不挣钱，家里那都是挣三十六块， 嗯， 商业的， 得管全家的这一个月的吃喝拉撒的这些东西的嘛，肯定是没法用这个钱。 教练就在体校找那大板子 啊， 那榆木的，我们自己就拿锯开，开完了以后，真有聪明的孩子，使刨子什么都行，然后自己就开那缝插那头，全是自己做。 哇，那这手工活可那。 嗯， 太厉害了啊， 所以那时候说打球你方方面面都能得到训练， 是的， 而且孩子之间的那种互相帮助， 对， 比如你杆坏了，哎，我给你拿家修去，所以都特团结， 对， 啊， 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老师们，我觉得这个手艺肯定都特别的强啊。 嗯，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虽然在体校吧很艰苦，但是大家那个快乐感， 嗯， 我老觉得不亚于现在的孩子， 是各有各自的在不同年代的这种快乐，但是都是冰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啊， 有不同的享受。 那您用现在的这个杆在打球的时候， 嗯， 什么感觉 啊太好使了，太好使了， 就有一种感觉，它怎么就打不折呢？ 对， 想打折一根怎么那么难呢？ 对，还真是。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那当然，刚才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装备咱没提到， 嗯， 就是这鞋。 嗯哦，对， 像您刚才说的 啊， 鞋哪怕说是在咱们那个年代，啊，在那个叫信托行去卖的时候， 嗯嗯， 它都分不同的价位， 嗯， 就说明它是有不同的这个 级别的， 对，档次的啊， 嗯，对。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的历程呢？ 那时候的鞋啊， 嗯， 藤条的，然后牛皮的，就单牛皮的， 嗯， 然后国家队下了以后就是牛皮的比较好的了，但是那里边还没有塑， 哦， 还没有这种像那种高强度塑料的参与，就是还是那个买双刀买双鞋，然后画上印儿，把鞋上不是偏里了就是偏外了， 哦， 现在刀鞋托都是一体的， 对 啊， 刀刃那时候都是要两个 上 给自己 啊 安一块的， 前边六个钉后边四个钉吧，你还得会上， 嗯， 怎么上这鞋，对，那时候关键还一个磨刀，现在磨刀都是机械化勾刃， 对啊， 我们那时候平刃，你像咱孩子大家都没听说过， 嗯， 这个平刃怎么滑，那时候只有花样鞋是勾刃， 嗯， 因为它要做里外刃啊，要起跳，啊，要做结环什么，它要有刃， 对， 要挂得住冰。那时候我们的冰鞋呢，就是一大平板，跟速滑刀一样，哎，一个大平板，自己还得坚持磨刀， 这是自个儿的事儿， 啊，自己个的事儿。有人拿一破板凳架那儿就吭哧吭哧，那砂轮片子跟那个油石， 嗯， 哎，就刚刚刚刚磨，磨完了一看，拿手一摸有点刃，赶紧滑去。说今天刮风了，满冰面是土，用不了二十分钟，你的鞋 色了 就没刃了 啊， 就横着蹬，它就出来了。 对， 所以那时候呢，我老觉得那时候没刃吧，脚倒需要有劲儿似的。 哎， 要不你刮不住啊， 对， 你老得跟冰车似的，俩脚着地，那么横着出来。 嗯， 哎， 你现在呢就好多了， 是 现在勾刃， 首先环境就在这儿摆着，我们都是室内的，哪还需要像您当年似的、 嗯、 遇上什么刮风下雨的这天我们就没法滑、啊、不可能什么时候都能滑 啊，那那时候还得自己练磨刀， 对 啊，后来听说国外人都勾刃了 啊、 教练有时候也找一磨钩机什么的，但是有时候那磨钩机没有啊，自个儿家买一圆锉，一个人戴一双手套顶在这桌子上，就拿着圆锉生把这个冰鞋中间趟出一钩了， 哇！ 然后再买两根那个我们叫天然油石， 嗯， 小棍棍，那我们兜里带这么一个小棍儿，没刃了以后一摸没刃了。找一点沾着水，抽抽抽抽抹两下，接着干。 感觉那时候啊，咱们打冰球，冰球的这个技艺能力是不错的、 嗯， 感觉手艺也都一个个是相当了得的。 对， 嗯、 然后做这个磨冰刀的架子， 嗯、 也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招啊、说鞋哈，那时候不像现在的鞋， 嗯， 最终还经过一段叫水靴子，外边鞋跟那个刀是一体的。但是呢就是一个薄皮儿抗打的一层塑料、 哦、 然后里边呢有一个粘靴子，就跟窝了似的粘的，然后你穿那个粘的再把这脚捅在那个水靴子里一系， 哦，是这样的、 啊、就行了， 哦 啊，但是呢它不塑形，你赶上肥脚的就在里边挤的哈， 对 啊，天天还得塞俩冰球然后弄热水捆上给它胀起来， 哦、 哎、第二天再接着穿，还有那鞋带， 嗯， 那时候的鞋啊大了小了肥了瘦了，现在的孩子都是把自己脚揣进去，然后他有一个塑形， 对， 然后这脚就是你的了， 他记忆功能啊， 对，有记忆功能，那时候没有，嗯，那个上波穿过了鞋你再穿不是肥了就是瘦了的， 对， 哎，然后就穿袜子穿绳、 嗯、 一个鞋那时候那个那种旧鞋得带好几根鞋带你要不捆他那腕子都特松， 对，他不跟脚 不跟脚，你拿光靠拿绳捆，所以要是我们那时候要有现在的设备，我们现在带就不这样，就更厉害了 尤其是又看到现在冰球整个发展的这个大环境啊，的确从您的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啊，毕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这项运动当中，可以说是给我们这项运动带来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啊。那从这个角度，曲老师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看到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参与冰球运动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个上回你问我一问题啊，我说没法答，就是冰球对我什么是意味着什么。后来呢，其实我后来我也琢磨琢磨，它还是有意味的， 嗯， 还是 有一定意义的， 有一定意义， 嗯， 就是什么，冰球对于这个喜爱冰球人就是勇敢， 嗯， 力量， 嗯， 速度，智慧，然后就是团队精神，就整个就贯穿在这个。冰球的整个的这个活动之中， 嗯， 我现在觉得这个体育运动最基本的就是体育， 嗯， 就是身体，所以你刚才说田径是最基本的，所以你看一个国家的田径能怎么样，也能看出他的这个国民的身体状态如何， 对对， 哎，所以这力量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打到最后，你看我这身材哈， 是 啊，多 保持的非常好、 啊，非常好， 很匀称。 所以你要没有力量，你就靠什么呢？就靠技巧。 嗯， 就说你就刚才说基本功，你所有的基本功到位了，就可以给你节省好多力量。然后呢，为什么说还得说这个它很激烈哈、啊，很激烈？我就觉得在球类，在所有的球类比赛中啊，我老觉得冰球是最激烈。我曾经跟人讨论过，我说那美式橄榄球呢，它飞起来往地下摔， 嗯， 呀，脑袋咚就顶着，带着当然也带着护具哈，但是呢。经过分析呢，他那些跑都是人启动人停，而冰球不是，冰球是靠器械启动， 嗯， 你通过器械在冰面上滑起来，他那个重力加速度就要比你在陆地上跑，咱俩撞一下， 是的， 你跑过来咱俩都是滑着冰撞一下撞的那个， 那速度肯定更快嘛， 哎，所以从这点上讲，这个冰球呢是在所有这个球类运动里是最凶悍的， 嗯， 再有一个，从他的这个设备杆一般的都是徒手，那个足篮排啊，水球什么的，就是五人制这种，就是多人合作的这种，他都是用手直接打，这个呢用一杆打， 对， 脚底还得滑着， 对，曲棍球也很那什么，但是曲棍球呢， 你又没有脚底的那些， 它没有加速度， 在陆地上的， 你在陆地上，那你能跑多快？你加速度跑完了，你说停就站住呗，那个你停不住， 嗯哼， 你十分的力气滑起来，你得二十分的力气 停下来， 对，才能站住，要么你就自个儿贴边板， 对， 所以到边板的时候也是边板技术，那就靠力量，靠力量，咱俩都往那儿跑，抢那球，球到边板上了， 嗯， 谁停？谁先停？你先停，你够不着。 对， 哎，对不对？你后停，球没了。所以速度好的到那一停一拐弯，你自己就撞墙上了。再有一个呢，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所有这个裁判规则里没有的，就是运动员啊可以随便下场 啊， 不像足球举牌啊，哨不吹不停，你不许下来，随时都可以下场。 对， 所以这就体现他这个运动强度。 是的， 运动强度。就给你就是每次上场就两分钟，就让你就是如果势均力敌的单位 用尽全力嘛， 对，用尽全力。 也可以说冰球给您带来的这些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是方方面面的， 嗯， 但是给您生活上带来的这种影响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长远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您在之后参与任何的体育运动啊，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做保障的， 嗯， 然后还有这些很好的优秀的品质，所以您在参与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也都能够以一个很好的状态去完成它，去面对它，这个可能也可以理解为是冰球给您带来的这种意义。那当然啊，我们距离北京冬奥会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曲老师也是一名老冰球人了，或者说是老冰雪运动参与者了，对于我们的冬奥会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因为一直这么看冰球看过来的， 嗯， 然后那个亚洲咱们现在也不强了，以前咱们打过 B 组的最后， 是的， 然后 C 组的第一，现在一直也上不去，当然跟这个很多社会的这种状态也有关系。当然呢，我老觉得现在北京能有这么多的这个场馆， 嗯， 又赶上这个冬奥会在咱们中国开，所以呢，对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冰雪运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当然呢，那个你想今年就拿什么成绩啊，那不像乒乓球， 嗯， 不像羽毛球，说拿几个拿几个，咱们有弱项，咱们有强项，但是这是咱们的弱项。但是我觉得奥运会的来，他来了以后就是我们非常振奋，就是你看有这么多的场馆，有这么多的孩子在从事这个，未来肯定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对奥运会的期盼呢，就是如果能在这个奥运会能进一个球，我就觉得 一个进步啊， 就是一个很大进步。 是的， 哎，不能说你说赢谁，起码你得就在这个组能进球。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重在参与嘛， 我们得跟自己去比，一点一点的一种进步嘛， 一点一点的。 是的。 然后呢，你像东欧他们的冰期特别长，从事这项活动又特别早。 对， 咱们等十年，这帮孩子起来以后，肯定会成的。 是的，我觉得就像曲老师说到的这点，我们看到了在咱们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在参与冰雪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国家对于冰雪运动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和推广。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依然能够有这些朋友，甚至是更多的朋友也继续加入其中，大家一起去为了我们冰雪运动的提升去做贡献。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像曲老师提到的，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甚至是再往后，我们可能真的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些相较于其他项目稍微弱一些的冰雪项目也都逐步的提升起来。这才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一个未来咱们冰雪运动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曲老师跟我们来讲述了您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这些有趣的故事。那我们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曲老师。 好，谢谢。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